过得太心灰，到已无路可退，多伤悲，忍住崩溃，在眼眶里打转几回。你的心盖的那张棉被，却距离的好远，让我爱的好累。几回